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梦游练死咗室友。暑假嗰时翻到学校宿舍里面是冷冷清清的，整个宿舍得翻个小陈在宿舍里面。呢阵时个小陈睇起身面色非常之苍白，于是我就问小陈发生咗咩事，问佢身体系咪有啲唔舒服。小陈笑一笑，然后就讲啦：我身体一啲唔舒服都冇，只不过系俾同宿舍嘅小明吓咗一餐，所以夜晚瞓得唔系几好。于是我问佢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啦？小陈就讲啦：我翻到宿舍嘅时候，我发现同宿舍嘅小明居然有梦游嘅习惯。嗰一晚我自己瞓得好冧，突然之间就发现有人喺我床边嗰度。于是我擘大眼一睇，我居然发现竟然系身穿着白色衫嘅小明。当时嘅我就吓得讲唔出嘢嚟啦。等我定翻心神嘅时候，我发现居然系小明。我依阵时就联想到小明大概就有梦游症啦。于是我就跑到对面床小林嗰张床上边，要醒咗个小林。然后两个人有啲惊恐，揽埋一齐，一齐睇住身穿住白色衫嘅小明喺宿舍里边行来行去，一直到咗半夜，小明先至挺得落嚟上床瞓觉啦。呢阵时嘅我哋先至咁放低紧绷嘅心情去瞓觉啦。到咗第二日，我哋讲瞓起琴晚发生嘅事嘅时候，小明一头雾水咁对于琴晚发生嘅事情全然不知。但系之后，小明嘅梦游症越嚟越频繁啦。每次佢夜晚行来行去嘅时候，都将大家吓得个半死。有一次系我最惊嘅，到咗依家我都有啲心有余悸。嗰一晚我瞓唔着，擘大咗双眼，我见到着住白色衫嘅小明坐喺我床头嗰度。我以为小明又要摸我嘅头发，于是我就冇出声啦。但系小明只手突然之间就伸向咗我条颈啦。讲完之后，小陈将佢颈上嘅围巾攞咗落嚟，然后佢就讲：阿妹嗰阵时嘅力气非常之大，到咗依家我条颈上边仲有一条唔明显嘅裂痕喺度。我仔细咁望望小陈条颈，确实有条伤痕喺度，而且嗰条裂痕已经痛到发紫啦。于是我就问啦：系咪最后惊醒咗宿舍里边嘅人，先至将小明拉去咗啊？小陈摇摇头：唔系啊，嗰阵时佢哋都瞓得好冧，一啲都感受唔到发生咗咩事。我跟住又问啦：咁样系小明自己松开咗手啊？阿小陈仍然咁摇摇头。嗰阵时嘅我发现自己已经出唔到声啦。此时嘅小陈条面已经开始变成紫黑色啦，只眼开始突出嚟，并且条脷都已经向外伸啦。然后再对住我讲：我就俾佢勒成咁嘅样噶啦。见到佢咁嘅样，我即刻吓到跑出咗宿舍。后尾先至喺同宿舍嘅人员口中得知，原来小陈嗰日已经系俾梦游中嘅小明碾死咗啦。